春种秋收，祈祷探望，他拉车不怕负重，迟早会回返，他不怕苦累，任老人怨，知人情解人意，从不用养面。他与咱泥里水里风风雨雨，日夜相伴，心意道断，他算得咱们家中当然得成缘，卖牛就像卖儿女，我的心如刀绞般，我的好老伴这是患腰病大酸，我实在是舍不得，代替咱的心肝。 异想天开，蹬鼻子撒 堂里， 只要是有云梯，我还想登天。 不行，说一千道一万，想要漫游南方看， 我说慢就要办，立刻就去把牛牵。 我不答应看黑赶， 我主意已定，你别拦。 他妈，你他妈，这牛跟了咱十几年了，你真忍心卖了他？ 他爸不卖他，没有别的法儿啊。 他怀里揣着牛犊，这一卖可就是娘俩呀。 娘俩，就娘俩， 难道你的心是铁打的呀？好，既然你能下狠心，那你连我一块儿卖了吧。老伙计，我对不起你了。 爸， 恩呐、是只有这路一条。 四好上，金上南， 对，金上 生吗？怎么又变四好生了？ 哎呀，他除了德智体三好，还有勤俭节约好。 就是 嘛，这你都不知道？ 傻了吧？ 你们看，你们看呐！ 起点有高低。

妈知道你心疼我，也心疼你爸爸，可妈的心思你不懂。 妈， 妈小的时候跟你一样是念书的料，一定能迈进大学的门。那年我也考上了高中，可是就在那个年 强上进。

Yeah.

两只小手抓起了圣幡。 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。